澳大利亚朝鲜友好文化协会、白头山结合朝鲜友好协会、旧金兰朝鲜协会最近分别发表声明，谴责了美国的对朝敌视阴谋活动。